喂，话翻嚟，喂，我哋血案解封啊，咁继续有荣少，系，Albert，先人，系啦，咁啊，三个为大家解封啲血案啦，咁嗱，我哋血案解封咧，人哋以为咧一定系啲凶杀案、谋杀案、碎尸案、石屎藏尸案， 其实有血就得噶啦， 其实咧，我哋血案意思咧就系话一啲重大嘅事件系同呢个死亡啦、伤亡咧有关系嘅，咁今集咧我哋咧就特殊少少， 风化案都可以系有血嘅。 算啦，唔系老细独女啊，真系。 揾集都讲风化案都好啊，A B C都可以有血嘅，嗰啲不过嗰啲换味啊重啲咯，冇咁血， 嗰啲冇血， 可以有血噶嘛，风化案都，抹咗啦，抹咗啦， 嗰啲唔叫风化案啊，嗰啲风化案系冇血嘅，系嘛，风化案只不过系佢有伤风化， 系咯，佢系譬如强奸啊嗰啲啫嘛， 唔系咁如果对方系处嘅话，咁都有咯， 即系好难揾嗰啲系。 哇，好深入跳槽，呢啲要跳槽。好，我哋讲翻正题啦。嗱，讲翻正题啦。 咁集咧，我哋就会讲呢个巴士嘅惨剧啦，又或者意外啦，又或者叫事故啦。咁点解我哋 好近期都有单？ 系啦，嗱，点解我哋咧呢排会讲啲嘢咧，同近期嘅时事有关系咧？就系咧。 我係做歷史節目出身嘅，我成日都覺得呢應該以史為鑑，但係成日都重蹈覆轍有啲人，或者重蹈覆轍啦，即係歷史係永遠都不停咁重複嘅。我哋今日講咧三單case事入邊咧，其中一單咧係同講緊係2月份發生嗰單咧十分之相似嘅，但係喺20年之後咧一個循環又發生過。好啦，嗱咁今集咧我哋又講呢個巴士慘案啦、慘劇啦嚇，咁啊第一。 个讲嘅咧就系要讲呢个咧，大家都好轰动噶啦。当年咧就都仲有啲印象。2003年嗰个啦，好，佢第一幅图啊。嗱，一见到个巴士喺个山崖嗰度，咁大家都谂起啦，呢个就2003年嘅九巴265M线巴士聚波惨剧啦。好啦，咁喂，嗱，我问一问先人先啦，呢段路段你应该十分之熟悉啊。 我以前成日单起只眼揸，出名， 因为嗰阵时神帮我老豆手。 你系用 A B 眼定 C 咋先？梗系A B啦，C眼唔会用唔到嘅，系嘛？系啦，咁呢单嘢咧，当时个状况系点样啊？好轰动啊嘛！ 哇，好轰动，即系你唔系啊？你即系报告新闻话有架巴士喺呢个深井桥顶嗰度成架插咗落去，呢啲好难想象呢啲嘢噶嘛？即系巴士炒车撞车反车， 系 就成日 就真系成日有，但系跳楼即系空难咁插落嚟，真系未听过。呢个咧系破咗咧香港史上最多人死亡嘅陆上事故， 系啊， 嗱，即系唔计海难嗰啲啦吓，陆上事故系最多人咯，到而家都仲未即系仲未超越咗嗰个系个死亡人伤亡人数咧就系21人死，20人受伤嘅， 系啊， 包括死亡嘅系包括巴士司机啊，好啦，咁佢第 咁你諗下喎，嗰度呢其實呢係一個30米高嘅一個斜坡嚟嘅。咁、當年呢呢一架車呢就應該入去大欖隧道嘅。嗱，我講一講成個個即經過俾大家啦，跟住就即重溫返先，咁我哋就慢慢再去每一點去分析一下啦。嗱，咁嗰日呢個巴士呢就喺2003年啦7月10號嘅上午6:30呢就駛至呢個屯門公路嘅丁九段嘅慢線。咁呢隔離呢就一架貨櫃車呢就因為嗱呢啲全部嘢呢都係後來嗰個貨櫃車司機喺庭上面講㗎、就因為閃避一架從快線，因為三條線嘛，切入嘅一架貨 van， 咁佢就貨櫃車焗住就突然間向左面扭太呢就駛入慢線，就撞向個巴士。咁巴士司機呢就想剎停佢啦，但係得唔停啦，咁就撞甩咗橋面嘅一段防撞欄， 係 15米長到啦個防撞欄。咁巴士咧喺缺口邊緣嗰度咧，其實撞完之後咧就大概 hold 住咗， 係 hold 咗一陣， 搖搖欲墜咗咧。大概係即係聽翻後來生還啲人講啦，就90秒左右嘅，嚇90秒啊， 好長啊都其實。 我諗係半架巴士咧，懟咗出去出邊 翻嚟先啦， 嚇翻嚟先，係啦，睇翻佢個樣先。嗱，有半架巴士懟咗出去出邊先啦。咁佢就我諗。 少少喐下喐下咁啦， 搖板咁啦。 但結果咧就喺90秒之後咧就砰一聲墮入咗咧30米高嘅山坡，咁喺一間咧丁九村嘅一間村屋旁邊就砰跌咗落嚟嘅，咁樣嘅。咁咧就成件事嘅經過就咁樣。咁當然啦，當時咧我哋睇報紙啦，好多人都話呢架貨櫃車司機胡亂設線啦。 係， 咁其實呢單案當年都有好多個版本喎。 係。 是 有一个咧，就系话佢两个喺度，其实架巴士就唔肯唔让，咁佢一定咁讲噶啦，即系好似好多时炒车又话有只猫，我要避只猫避只狗啊，咁咧屯门公路都好话有只狗嘅，系咪？我未见揸咗咁多年都未见过有狗，咁佢话两个斗抢线，互相不让，咁个即系嗰个货柜车司机条气就唔顺，咁啊夹硬细埋去，最惨佢冇个，佢净系拖个拖架噶啫，佢冇货啊，同埋我觉得佢口供有啲疑点，一个咁大嘅货柜车，我使 Q 让你嗰架咁嘅货 van 咧，咁啊怼埋嚟咯，睇你死我死，我怎么让你呢？ 因为呢件事咧最悬疑嘅地方就系嗰架货柜车 系 冇 cam 噶嘛， 咪咯， 同埋好多时诶是六点几啦，如果俾你朝头早由荃湾开出嘅巴士入去天水围，啲人大部分都做同一样嘢， 系啊，眠紧， 瞓紧觉， 系咯，瞓紧觉， 因为太早啦，咁啊瞓紧觉，所以咧有关嘅同埋当时嘅路面咧亦唔系咁多车，所以有关嘅证供咧，大部分都要净系听呢一个货柜车司机去讲咯，系啊，咁变咗咧呢个货柜车司机咧，即系讲一讲佢个名啦，叫李秋荣啦，咁咧佢咧喺2005年咧。就被判入狱18个月嘅啫，就罚款13,500元正， 廿几个人喎、 啊，廿几条命， 咁就咁、样， 咁就话系危险驾驶啦，咁停牌2年嘅，好啦，嗱呢个都未算啊，阿李秋荣先生咧就上诉， 系啊，佢话唔认罪啊嘛， 唔认罪，咁跟住就咧。1年之后啦，大概即系几个月之后啦，就2006年咧嘅2月份咧就上诉得席，就改判6个月嘅监禁。 6个月， 好啦，当时佢已经坐7个月监噶啦， 系咁咪即刻走咯， 就咁放咗。 跟住咧，啲家属咧就话呢样嘢真系冤枉，因为最紧要咧就系嗰件事入边咧个巴士司机都 死埋嘛， 系啦。好，我哋去第三幅图啊，睇下当时嘅情况。嗱，唔同嘅角度影啦。嗱，呢一个角度咧，最令我哋睇到咧，就系 高有几高， 几高都唔算啊。见到个防撞栏嘅烂嘅状况。 嗯， 可以讲少少防撞栏嘅嘢，讲少少啦。 嗱，其实咧，防撞栏咧，你喺一个如果你话有快线有慢线，又有咁多货柜车出入咧，你个防撞栏咧，就咁睇佢咧，系真系唔系太够嘅。而家呢一个，咁我哋喺第四节咧，应该我哋会介绍一个新式嘅防撞栏啦，就系、是、如果有呢只嘅话咧，真系救到好多人嘅。咁我哋再之后再讲啦。 好，咁嗱，跟住咧，当局唔系冇做任何措施，我翻翻嚟先。而家咧，你睇到嗰个路段咧，嗰、那个防撞栏咧系起高咗好多。当日咧大概系1米左右嘅啫。咁而家咧讲紧系高过人嘅，仲有2层。 其实高 高系冇用， 高冇用。我觉 得如果你真系咁样插穿咗嘅，你应该加建佢个巩固力啊嘛。 系啦，呢一个咧，我哋就第四节咧，我哋 Albert 咧会详细讲一讲一个关于呢个防撞栏嘅力学啊。好啦，咁但系最紧要咧，俾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咧，就系、是、撞落去之后咧，个救援工作点样啊，老师？ 哇，大镬咯！分开几间医院，即系紧急应变啦，即系以前英国佬做落嚟嘅，咁啊即刻将啲病人分批啦， 分流 嗱。在屯門公路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的，車頭譬如去到深井，車頭向屯門公路就車入去屯門公園的、屯門醫院的、如果調回轉就去馬加烈的、但他因為太多人了、所以一間醫院是沒辦法用 的，同埋他的車頭都不是 看、 向下， 是啊，但是他車頭就堆落下面，那這次就真的鹹淡水了、都不知道哪邊了， 因為他實在受傷人數或者波及的人數太多， 是啊 那還有呢最難去救援的地方就是呢 在山坡上 面，在山坡上面，所以呢很多的、我們叫做救護員、消防員的救護隊，他們就要徒步由深井那裡行山路、即係嗰啲屋村嗰啲村屋啲路啦，就去到嗰度做救援嘅， 係啦。你唔係咁都唔得喎，除非你飛虎遊繩落去咯。 同埋佢出動咗民安隊，因為好少有咧就話交通意外出民安队咧，就真系少听嘅。 系啦，因为调动多人去， 因为真系喺山上边。 好啦，我哋继续去图啊。 嗱，呢一个图咧就会大家睇到咧当时个救援情况。咁其实咧动咗大量嘅消防员去帮手去救嘅。 嗯， 嗱呢件事咧其实有后来都好多灵异事件发生嘅。不过今日系留翻礼拜二讲啦，我哋嗱。咁其实呢件事咧，我想讲几点嘅，因为我有个朋友就系当时嘅执行任务嘅其中一个人。咁，我慢慢讲佢嘅亲身经历啦。好，好，再去下一张图啊，大家就留心啲啦。呢，這个咧就系当时第一现场咧见到 嘅 当日嘅伤亡嘅人啦，其实咧，大家见到嗰个栏咧，应该系上层个乘客嚟嘅， 前座最前嗰排， 佢就链到嗰、那个直情嗰个栏杆都凹咗嘅，有血手印喺度嘅呢个栏杆。 嗱，讲真的，如果架车个车头唔系尽位咧，你揽住条栏杆好戆居嘅，唔系冇用， 系冇 用， 你应该揽住张凳。因为那条栏杆是用拉钉，拉钉很易甩的。张凳呢反而用上螺丝收死一个底度。它因为没办法烂晒个车头。如果不是个 seat， 你见到 seat 位不多的散落地下。 是没错，黐住在架车里面的 状态。你留意一下架车呢是几口拉钉收拉实的，拉钉很易甩的。 其实它纯粹给你呢在车上呢 借力的 自己的。 是啦，它是一踩啦要你扶，其实坐车头最白痴。 是啊。这个第四节我都跟老师慢慢研究呢。我应该要如何坐车安保自己的安全，保即系保障自己的安全啦。好，继续去下一张图啊。嗱，呢啲当时嘅情况啦，分流之后啦，咁嗱，阵间会讲多少救护嘅状况嘅。再继续去啊。 呆晒个女仔。 系啊，嗱，呢张图要停一停啦。当日咧，佢设立咗个我哋叫临时停尸间咧，佢就唔喺下边嘅，摆喺上边嘅。 系。 咁停尸间咧，嗱，我个朋友咧就负责执啲尸体上去嘅，佢系呢一个。警察的、 okay. 警察嘅快速应变部队嚟嘅，佢、 okay. 就负责去即系嗰个朋友啊 ，Apple 都识嘅，我哋中学同学嚟嘅。咁跟住佢就负责系执嗰个啲死亡嘅人士咧，就入去嗰个绿色嘅帐篷入边啦。佢亲口同我讲咧，话啲血有几多咧、差唔多一行入去嘅时候咧，浸到去嗰个脚过咗脚趾公，真系。 即系个车厢里边， 唔系系嗰个 停尸间里边， 停尸间系啦，绿色，因为佢特别开冷气嘅，其实 系系， 因为当日系七月份咧，好热， 嗯， 系嗰日卅几度嘅，去下一张图啊，系啦，嗱，当时咧。呢件事完咗之后咧，即意外发生咗之后咧，佢就好快咁咧就调走架巴士嘅。咁、当日调嘅情况就咁样，即系其实香港做嘢个效率都几高嘅，系啦。跟住就当然去咗嗰个汽车检验中心嗰度、去检验啦，嗰、那个车。好，系再下一张图啊。嗱，当日咧调咗上嚟之后咧，见到咧呢、这个角度睇到咧个车厢最尾，嗱，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咧， 系 巴士司机个司机位嗰个位置。嗱，我嗰个朋友咧。快速应变部队嘛，佢负责执尸啊，佢同我讲啦，我话咁点啊，撞完车个巴士司机点啊？佢话嗰巴士司机咧系成个粉碎咗噶，系跟住啲肉咧，仲要咧即面目模糊啊，即血肉模糊啊，嗰啲身体成个脊骨同埋个背脊咧系黐同张凳系黐埋咗噶， 梗系啦，佢哋会插落去， 佢哋系要点样做咧？ 刮翻出嚟， 搵个铲嚟铲翻出嚟， 系啊 ，OK。 所以呢件事系啦，呢张图我要特登好耐 先。你睇下啲凳咧，冇乜点变噶，冇、甩出嚟噶， 冇甩出嚟啦， 系啊， 系啦。咁就呢件事咧，佢就同我讲啦，佢话第一去到现场嗰时候，佢哋都未够七点，六讲系啦，可能六点系六点 零 半发生啦，可能六点十咁样啦，咁六点八、六点九咁去到嘅时候咧，佢最惨嘅地方咧系当然啲人哀号啦，话好冻啊，好惨。 系啊， 最令佢觉得好心酸咧，就系通地都系。幼稚园嘅书报、手册 系， 因为嗰度嗰班车载咗好多个幼稚园学生，咁、佢觉得系好心酸，因为佢嗰阵时个女女讲紧系两岁，同我讲，咁佢见到咁嘅状况，佢觉得真系 身同感受， 冇错，系啦，好，下一张图啊。跟住咧，嗱，你见到咧个车头嗰度咧， 变形变得几犀利。 你话有乜办法唔死？ 系啊， 但系呢啲玻璃纤维嚟嘅啫嘛， 系 个车厢个车架系，因为香港系净系买个买个车架，唔买个箱系个车身自己整噶嘛， 系 佢咪成架买翻嚟，平好多噶。 系，好啦，嗱，下一张图再睇睇啦，跟住呢个好耐少少啦，张图，嗱，呢个咧就系警方接报咗意外报告啦，跟住你睇翻就系成个抢救过程，我就咧将当日咧嘅苹果日报。我哋就将佢截录咗落嚟嘅呢啲系啦，咁就15架救护车啦，12架消防车啦，咁 民安队系啦 ，Apple 讲冇错啦，民安队同攀山队四队咧，因为要牵涉到攀山， 啊、 所以咧 民安队好擅长呢样。 系啊，咁佢哋就有出动埋呢一样嘅民安队嘅。好，再下一张图啊。嗱，呢班人入边咧，其中一个就我嗰个朋友啦。 嗯， 佢就负责喺当中咧，除咗系帮手救援之外咧， 证据 冇错，就搜集好多入边嘅资料啊、财物啊，甚至乎一啲伤者或者系死难者嘅一啲 证物 遗物啦，系啦系啦。咁就最尾去埋最后嗰张图啦。呢一节呢个就系阿李秋荣啦，系啦，就 副驾驶拖头司机， 系啦，拖头司机啦。咁佢就当然成就嘅罪责就唔系好大啦。咁、当然以香港嘅法律嚟讲咧，好多人都讲 好太轻得滞。 如果你谋杀一个人咧，最好就揸架车撞佢，点判都唔会判十几六嘅。 喂，如果你谋杀，你千祈唔可以识个人噶。如果你系一个司机，你揸车撞死咗，咁啱你同佢闹完交有情嘅咧，咁可以告你谋杀咯， 都系谋杀咯。 如果你系撞嗰个你唔相唔识嘅咧，你真系摆明撞死佢咧，你吹你唔像，你都可以撞交通意外。 好似话最高都系判两年定三年嘅，几年嘅啫，几年过就嗱呢样嘢要 再考究啦，我 要问翻啲法律嘅专家啦吓。好，翻翻嚟先。 不过呢啲嘢呢即係你有你讲啦，人在做天在看，你当时有冇讲大话嗰啲，我睇条火位又点都唔似係被车嘅。冇可能。你个货柜有重量㗎嘛，大佬一抽抽到成个头烂住晒嘅。 第一个喺当日报道出嚟，甚至乎喺新闻报道出嚟嘅呢，都系讲佢哋两个争线嘅。 咪囉。 係啦。係啦。 除非系架小巴嘅个 van 仔突然切线， 但系好似之后报道系净系佢口供话有个 van 仔，但系好似上庭都好似冇见呢个 van 仔司机 嘅，冇噶冇噶， 冇个 van 司机， 甚至乎系冇，可以咁讲啦，冇乜目击证明， 系 证明到呢一点， 有咧瞓晒觉， 系咯。好，咁啊，呢一节咧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咧再讲第二个案件嘅。 好啊， 大家唔使心急啊，我哋第四节咧会慢慢分析一啲关于呢件事情嘅一啲解救方法，或者政府到最尾系点样做嘅。好，转头见。